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我们就是火， 就是爱音乐， 别叫我停下来。 我就是爱唱歌，呼吸打着节拍。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。要快乐就快乐，做什么都认真。 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1月19号，星期五，已经进入49天了，冷的日子还在后头。下周将有一段时间持续低温，而白天最高气温预计在-2度到-4度，夜间最低气温预计在-8度到-12度。具体预报，请及时关注经典九六九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4度，最高气温7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轻度污染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4度到-5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5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丰台在-4度到-7度左右，大兴在-5度到-7度，而海淀在-4度到-8度。大多数听友都在关心什么时候下雪，这个下雪的条件啊，一个是要有充沛的水汽，再一个是要有能下雪的天气系统，要不雪是不肯下来的。充沛水汽呢就好比大米，天气系统就好比蒸饭需要用到的工具。现在既没有大米也没有工具，两手空空，换谁都变不出饭来啊，所以还是安心吃饱穿暖，先别顾着下雪了。

去，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。 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入能量。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，最动听。